比赛在掌声中落幕，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轮回继续像赛后和星星选手寒暄那样，失败但却从容。他们没有任何失态，很得体地表现着一支冠军队该有的精神风貌。尤其对于主场不败的记录被终止，他们虽表遗憾，但同时也表示这正好可以放下了一些负担。而后的胜者星星战队，那记者们更是有一脑门的问题想要问。结果本场最受关注的星星选手方瑞赛后竟然干脆没有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这可就有些不合情理了。表现差的选手赛后被保护起来不出席记者招待会情有可原，但表现上佳的那到招待会上再出一出风头，是无论记者还是战队都乐意见到的事。方瑞又不是什么新人，完全没必要进行这种保护。想到星星赛后在场台上的一些反常举动，记者们顿时也意识到了一些什么。在恭喜称赞完星星的胜利后，立即有人以半开玩笑的口吻问起了方瑞怎么躲起来不来见人。而后他们听到了一个他们心中已经猜想到的一些答案，方瑞消耗很大，比较疲惫。不过给出这答案的是叶修，这顿时让记者们心中琢磨起来了。以前谁都没有过和叶修打交道的经验，但这赛季开了荒后，各大媒体记者都是叫苦不迭，深知这位可不是什么好对付的。此时他的这回答是真是假呢？会不会是对下一场决战所放的烟雾弹？一想到这儿，记者们就已经清楚了，甭管是真是假了，对方这疑兵之计算已经放出来了。最终决战方瑞上还是不上，轮回你们就猜去吧。既有如此险恶的用心，那么有关方瑞状况肯定是问不到什么了。试探性的又问了点问题后，果然对方各种含糊其辞，存心的不能再存心。记者们心下了然，这问题上也就不多去纠结了。星星本场方瑞最抢眼，但其他人的表现也都很夺目，可问的还是相当多的。没有在赛后采访到方瑞，但是第二天各大媒体所发的新闻稿中，方瑞却都是主角。电子竞技周报更是用方瑞转型再封神这样的大标题在头版上认可着方瑞的神格。因为职业转型，因为发挥的起起伏伏，因为别具一格的猥琐气功师打法，本赛季方瑞虽携头号气功师角色海无量，最终却与全明星阵容无缘。从那一天起，有关他是否会在转型中泯灭众人的争论就没有休止过。表现出色时会有人出来叫好，发挥不佳或是一般时也会有很多人出来唱衰。电竞之家是圈中权威，有关方瑞的转型当然也有过相当的报道，不过以电竞之家的专业程度自然是很周到地分析了一番，而没有凭借分析就简单的盖棺定论。但是今天就凭这一场比赛中的表现，电竞之家就这么简洁明了地直接认可了方瑞的转型。方瑞转型再封神。吃早餐的时候，陈果就拿到了今天这期的电子竞技周报，自家战队或是选手上头版头条向来会让他振奋无比，他甚至有把这个赛季星星上过头版头条的报纸细心收集整理了一份以作纪念。但是看着今天这个醒目的标题，陈果却没办法像往常那样兴奋，因为方瑞的状况看起来真的不是特别的好。虽然那天从比赛席出来后又是质疑观众又是嘲讽轮回，完了在队员这边也是好一通的得意吹嘘，但是在回到备战室后，方瑞就动弹不动了，像是提起的一股子劲儿突然间就用尽了，一副好像要虚脱的疲惫样子，任谁都看得出来。方瑞很累，所以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叶修说的是真话。虽然记者们不太信会把这当成烟雾弹，但是这一次这颗烟雾弹连星星自己都被轰中了。 两天之后的最终决战，方瑞的状态能恢复到什么样，这谁都说不好。虽然方瑞自己在嘴硬，但是大家心里却都已经暗暗做好了到时方瑞没有办法出战的准备。没有方瑞，损失无疑是巨大的。谁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荣耀竞技相比起那些身体对抗的体育竞技来说，因为身体问题出现的无法出场的状况还是相对较少的。陈果就这样看着报纸标题，没有去翻看具体内容，端着一杯牛奶在餐厅中发起呆来。两天后就是最终决战，因为轮回常规赛排名比星星靠前的缘故，第三场决胜战会在轮回的主场打响。陈果为了表示决心，一开始就直接给星星把酒店房间订到了第三场比赛结束。现在他们如愿了，第三场决胜战等着他们，但是因为方瑞，大家的心头又蒙上了一层阴影。陈果昨晚就没怎么睡好，结果现在一看报纸，阴影又浮起来了。 这么早啊？ 正发呆，忽听到有人说话，抬头一看，叶修端着早餐坐到了他的对面。 嗯。 叶修的目光落到了他铺在桌上的电子竞技周报。 方瑞转型再封神。 叶修念着标题表示了一下惊叹后未置可否。 他怎么样啊？ 大概还在睡。 我是说两天后的比赛他会怎么样？ 看到时候的情况再说吧。 不确定。最终之战在即，星星却拥有了这么一份不确定。但是陈果明白，现在不是牵肠挂肚的时候，总要有一些决心。 那应该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 这个倒好说，亏了最后这一场比赛是随机的，阵容一般也要等抽到图之后才最终决定，所有人都会做好最彻底的准备的。 但是无论是什么图，你有想过不让方瑞上场的情况吗？ 叶修沉默了。陈果经常被叶修呛到无话可说，他时常也会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机会让这家伙无言以对。但是现在他发现叶修真的无言以对时，却一点也不觉得愉快。陈果知道自己说到点子上去了。无论是什么随机图，星星都不至于把方瑞放到板凳上。他虽不是星星的绝对核心，但也说得上是轴心阵容中的一员。更何况以方瑞的风格和能耐，真就没有什么图是会阻碍到他发挥的。沉默。陈果也不再发问，默默地喝着自己的牛奶，默默地看着叶修速度很快地吃完了早餐。 嗯，管他上不上呢，反正我们会赢的。 陈果笑，这根本就是蛮不讲理了嘛。但是听到叶修这样说后，他忽然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心安。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叶修从来没有过说到却做不到的情况，一次都没有。 这么说来，我们是冠军啊。 不然我们干嘛来啊？ 叶修一脸诧异地望着陈果，像在看一个外星人。 我去看看方瑞这家伙起来了没有。 报纸带给他，让他提提神儿。 你呢？ 我没吃饱。 叶修端下餐盘，四下又环顾起来。陈果先走了，回到楼上就往方瑞房间走去。总决赛嘛，为了方便每个人各自的安排，所以都是单人单间。结果到了方瑞的房间，门直接就是开着的，往里一看，好多人，星星的大家都在。 怎么了这是？ 陈果连忙就要进去，结果就已经听到方瑞的声音在嚷嚷： 哎，你们这以为我要死了吗？